向时钦本就因为看到叶修早有准备的卡位，对眼下的局面有一些忐忑了。此时突然看到频道里孙翔这一嗓子，心跳得更厉害了。牧师跑得快，这是什么意思啊？星星的那个小手冰凉，他能跑多快？星星的角色因为成装居多，所以属性一目了然。小手冰凉这个角色完全没道理让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这个角色在速度方面表示出惊讶，除非他此时身穿了原本不一样的装备。小手冰凉带了两套装备，小时钦猜的还真不错。此时电视转播还有现场的技术统计都纷纷给出了小手冰凉的装备面板，浑身上下果然一身增加移动速度的装备，完全无视牧师本该需要的任何属性，不顾一切追求移动速度的装备。多带一身装备无疑是会增加负重的，但问题是牧师是步甲职业，步甲的重量本就是所有装备中最轻的，多带一身影响最小，但如此不顾一切的提升移动速度，小手冰凉最终所表现出的速度却是连一叶知秋这种神级角色也应该震惊一下。这样畸形的牧师职业圈里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的牧师几乎已经失去了他本该具备的所有价值，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奔跑而已，但是现在这正是家世转队最不希望他出现的能力。小手冰凉的移动速度和一叶知秋战斗格式对比如何，孙翔和秋飞都已经评估出来了，伯仲之间。这样的情况下想追上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拥有能让对方减速或让自己加速的状态类技能，这种技能事实上战斗法师也是有的，魔法炫纹中冰属性炫纹可以让目标减速，无属性炫纹可以让自己加速，但问题炫纹不是你想有就有，需要攻击目标来触发，两个角色现在连目标都追不到了，哪来的炫纹？再来就是看双方的操作节奏了，移动最快需要疾跑，疾跑需要消耗耐力，而耐力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自动恢复，这个节奏是会影响到角色最终移动成果的。孙翔和秋飞自然不必多说，这种职业选手的基本功他们两人都扎实得很。那么他们的对手呢？追了几步后，孙翔和秋飞就绝望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小手冰凉各种移动方式的转换让他二人立即就判断出来，这人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靠操作硬追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劫杀牧师所遭遇的无奈，两人很快通过频道言简意赅地告知了萧时钦，萧时钦的心在这一刻几乎要沉底儿了。针对牧师的思考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场比赛星星战队的治疗有发挥一个治疗最该发挥的作用吗？没有，完全没有。他首发出场，而后只在双方交战中提供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治疗，因为当时的局面星星根本不需要过多的治疗来支撑，小手冰凉利用圣界光环给予的输出上的强化都比他的治疗要来得有价值。再然后他就悄然退离了赛场，让包子入侵入替强化星星战队的输出，多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角色，但是这又是一个绝对无法让人忽视的角色，因为他是治疗，可以决定团队赛优差的治疗，尤其在加时战队的治疗被击杀后，小手冰凉即便还没到场也已经是让加时所有人如坐针毡般的存在。针对治疗，萧时钦当然也有他的一套战术，尤其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在他看来是星星的一大漏洞， 作为团队赛中不能不出场的角色，他的操作者水平实在有些不够看。对此，肖时钦也是有一些战术构想的，但是他根本没有机会付诸实施。星星根本没让治疗发挥大作用，就让他悄然退场，再然后他就成了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手。即便知道这人的水平不够好，这时候的肖时钦却也必须高度重视他。即便在认识到应该不顾一切抢杀居莫笑之后，击杀小手冰凉还是被肖时钦认为具备同等级的战术价值。所以在面对猥琐流的叶修时，孙翔、邱飞二人得到授意，果断转火前来击杀小手冰凉。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只会奔跑的牧师。回来吧，肖时钦在频道里无奈地说着。星星敢做这样的安排，他相信这位选手在这方面肯定会做相应的强化练习，即便是孙翔和邱飞恐怕也难在短时间里解决。长时间的追逐下去，最终等到的无疑将是解决掉生灵灭后的其他三人前去接应。又是一次牵制，小手冰凉几乎没有承担过治疗职责，但就凭借治疗这一身份，他就完成了一次重要牵制。此时此刻，肖时钦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一句荣耀中的名言：未出手的技能才是最可怕的技能。是的，就是这个道理被叶修当作战术通过小手冰凉来实现了。肖时钦深深地感觉到，星星本场的战术就是一张周密的网，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交织成错，即便你想办法切断了其中一个点，但也立刻有另一处衔接上来，环环相扣，接连不断，剪不断，理还乱。我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以一敌三的肖时钦勉力支撑着，他似乎还想扛到孙翔和邱飞二人的角色赶回，但是很遗憾，做出如此战术安排的叶修比他更明白抢时间的重要。除了君莫笑生命不多，略为保守以外，其他二人完全都是强杀的举动。不顾一切的击杀君莫笑，数分钟前肖时钦刚刚做出过这样的指示，但是转眼间却是星星不顾一切地将他的生灵灭给击杀的。看你们的了，这是本场比赛肖时钦留给队友们的最后一句话，而后生灵灭倒下。肖时钦无疑是这支家世很重要的人物，也是在这场比赛中留下最多东西的人，但是这场比赛对他而言却不是什么快乐的回忆。战术上的交锋他完败给了叶修，而在他倒下后留给队友的看来也是一个极烂无比的摊子。二打四，对手拥有一个治疗，而这样的烂摊子他居然还说看你们的了，这种话总该是在给队友留下胜绩的时候才说的话吧，而现在的家世有吗？现场一些家世粉丝已经不满起来，嘘声第一次送给了他们自家战队、自家选手，他们不满，同时也在害怕，家世真的要输了吗？一叶知秋战斗格式到阵，看到了生灵灭遭最后一击倒下，看到肖时钦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以及留给他们的局面，二打四带治疗。这种局面可能一些队伍已经会直接打 GG 了，家世会吗？当然不会。观众席上微草战队三人组面对如此局面，许斌信誓旦旦地说着，因为刘小别刚刚正在猜疑孙翔和邱飞是不是可以到 GG 了。肖时钦留给他们的局面其实还有胜机，许斌说。哦，你不觉得 刚才为了强杀生灵面，星星的包子入侵和一寸灰的损失也相当大吗？ 你的意思是说， 小时琴如果硬要撑，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撑到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赶回的。 你的意思是，星星在强杀他的时候，事实上他也在强杀星星的角色，这加速了生灵灭的死亡，但是也抢下了更多的输出。 没错，所以他才会留下那样一句话，因为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给孙翔和邱飞铺设了一个局面。 这局面比他让生灵灭活下来还要好， 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大概觉得自己在战术上无法胜过叶修前辈，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实力决胜负的局面吧。 高英杰在这时候突然开口插了一句， 实力决胜负？ 刘小别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下。场上局面二打四，星星有治疗，如此绝对的优势，确实已经不用讲究太多的战术了吧。 想不到这种局面终于让萧时钦使出了他最擅长的战术，许斌说。 萧时钦最擅长的战术？刘小别有些茫然， 他是一个操作达人，战术方面的事儿他关注的并不多。 轻敌？ 轻敌？ 是的，让对手轻敌。 刘小别恍然醒悟，萧时钦原先的雷霆战队实力弱，有意让对手轻视，可以让他们找到很多生机，但是到了如今的家世，又是在打挑战赛，他所擅长的这一手根本无法施展，光是家世这个名字多少队就已经直接跪了。而现在萧时钦利用自己生灵灭的阵亡，将家世送入了绝对劣势，二打四，对手还有治疗，这种局面连刘小别这样的职业选手都觉得可以打积极，可想而知星星的胜算大到了什么地步。拥有了绝对的胜算，那就拥有了轻敌的资格，自然也就有了轻敌的可能。萧时钦在最终时刻终于用自己最擅长的路数给队友铺设出了局面。看你们的了，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